嗨，这里是命理师的真心话，我是白景泉。接下来的时间同样在这个时段，我会用命理师的角度分享关于明年的运势，以及预测接下来20年内的时代变化。那接下来我们要聊一下，就是在八运经历的那一些项目，有哪些可以带入到九运？我说明一下八运是什么意思。在悬空风水学里面的解释，每20年作为一个元运。每个元运呢，会用易经八卦中的一个符号，作为一个代表。那目前我们现在是在八运哦，它代表的是易经符号里头的艮卦哦，最上面呢是一个阳爻，那下面是匹配两个阴爻。那艮卦在易经里面最基本的概念是山哦，至于山会有什么样的象征？首先是对于自然环境的一个向往哦，所以野外露营的风气也会大为盛行。我们可以从中华民国露营协会，或者是说 Google Trend 找到相关的数据。大约是在2014年甲午年开始，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起涨点。如果针对户外相关的活动哦，也差不多会落在这个时间段哦，就是很明显的在2014年开始哦，参加这种野外露营活动，甚至登山这些，人数会开始做一个比较明显的成长哦。那在2014年的时候呢，台湾的常态性露营人口已经突破200万人，所以可以理解说，在这个阶段哦，这个时间内，我们的天性哦，对于回归自然的渴望，所以呢，与之相关的周边产业都会有机会成长。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健身相关的产业，早期比较有名的哦，就是亚历山大健身房哦，它是成立于1982年，然后在2007年的时候倒闭。那其实他如果能熬到2014年的话，因为这个时候刚好会是面临整个产业的起涨点哦，他如果在那段期间还能撑到2014的话，那或许会有一个不同的光景哦。然后接着是这个小农产业哦，比方说鱼菜共生哦，顶楼农场，像这一类比较偏向自给自足为核心的乐农生活，也是逐渐会受到瞩目的一个生活方式。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哈？我们刚刚说过艮为山嘛，其实在山上最不方便的就是交通跟物资的输送，所以大部分状况都是与人就是避不见面的生活方式，所以本身是需要有自产的一个能力的哦。那比较有一个比较颠覆我们想象的一个产业象征哦，就是过去我们常常认为艮卦是少男的一个符号，我觉得是小男生这样子。但是在现在的社会发展趋势，反而会以人口老龄化引申出来的相关产业为主哦。那事实上，艮卦也有宗教人士哦，或者是说起悟者的概念哦。角色形象是为他人指点迷津哦，在社会传播的讯息里头，我们可以发现较少在谈论小孩子哦，反而更多的是在讨论说哦，当我们年纪到了一定阶段之后，要如何的优雅的老去哦，像这样子的概念。也就是说，老龄化结构的生活形态，在一定长度的时间轴之下，仍然会是一个整个产业的主基调。所以，除了老人照护以及医疗长照这样比较偏向基本盘的东西之外， 像是乐龄生活，或者是说减缓生理机能的退化，哦，以60岁以上的年龄层去设计说专属于他们的消费模式哦，都是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那刚刚有讲到说艮卦跟宗教启蒙有关系哦，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去探讨的时候，会发现说更多成分是借由宗教或者是心灵启蒙为载体哦，那去凸显说我们在社会群体之中的一个独立性。哦，所以如果出现更多的身心灵或者是说命理从业相关的人士，那其实也不用太意外啊，但是本质上不太会跟真正的所谓宗教文化有高度重叠的地方。那也就是说哦，就是投入在这个产业的人哦，可能会有几个目的哦，第一个是在目前的社会框架之下，他会寻求一个适合的角色定位。第二个呢，是对于目前的社会形态或者是说社会风气有一定的诉求，然后有个底层心态，就是想要独立于众人之外。因为我们之前有说过，艮卦是一个阳爻带领两个阴爻，所以远离群体的行为，或者是说这种心态哦，肯定是会有的。那我觉得有一句话来形容八运的生活，应该算是蛮贴切的哦。哦，爱自己，爱别人哦，自由自在的过生活，哦，这个可能就是八运，我们生活在八运的这个主基调这样子。最后一个要提到的就是所谓的宅经济哦，这种足不出户的生活形态，那自然会有相对应的配套产业，所以像 Foodpanda 或者是 Uber Eats 哦，电商经济、电竞、直播这些经济体哦，是肯定会延续到九运，也就是下一个时代进程之中。那接着下一个20年哦，主要会兴起的产业哦，或者是说什么样的生活形态啊，我会用离卦的一个基本象征去做分析哦，拆解可能的方向哦。对于离卦，它会有几个基本概念哦，像是眼睛哦、色彩，或者是说对于社会框架的革新。眼睛哦，是我们人身上唯一可以欺骗大脑的器官。那从简单的视觉错觉艺术，到戴上 VR 头盔哦，进行一个沉浸式的虚拟体验。基于这一点哦，从视觉体验出发的相关产业哦，那在未来是肯定会有很明确的这种发明，或者是说哦，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模式，那产生更多的一个产业发展哦，所以在游戏产业的话，哦，有一个说法是这样子啊，就是说电子游戏是被称为第九艺术。那好的游戏作品哦，所以就这一些被称为3A 大作的这种游戏作品，通常都会能跨前八大艺术，像是建筑设计、哦音乐、剧情、小说哦，甚至说电影分镜等等等哦。所以，如果在未来哦，有一个虚拟平台，它可以发展成说吸引创作者在里面哦进驻，然后并且展示他的作品哦，或许会让我们对于生活哦目前所存在的世界会多一个新的表达方式可以选择哦。你可能可以用一个与你现实生活之中完全不相干的一个形态。 去在虚拟世界之中生活这样。再来就是八运的时候，我们在强调的是一个自由自在的独生子主义。到九运之后，其实会慢慢开始意识到，还是希望有人可以陪伴哦，可以满足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需求，哦，或者是与陌生人哦，可以搭建起在现实生活的一个人际交流网，所以小家庭这种独立的生活形态有可能会发生转变。哦，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个变化哦，可能就来自婚姻的部分了。哦，现行的婚姻制度可能会变得更多元化，所以像是一夫多妻或者是一妻多夫的这种伴侣形式，会可能逐渐慢慢变多起来，所以这也是我们可以去关注的现象。那九运会有许多变革，那我们有可能会更重视意识、感官方面的体验。至于文字讯息，或者是说契约规章哦，以及以往既定的一些规律哦，都有可能会被挑战或者是被颠覆。那接下来的内容我会留到明天，我继续跟大家分享。那在这过程中，有兴趣想要跟我讨论的朋友，你可以用 email 跟我联系，也可以在 Clubhouse 上找到我的联系方式。OK，我们下一期再见。